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鱼云。今天我们分享的经典名曲有樊同舟演唱的《欢人》。 只要你轻轻一笑， 孙燕姿《哈尼哈尼》， 哈尼哈尼要对你说声对。 孙楠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永远的神话。 张浩哲《恰恰和慢波》， 就唱吧，就跳吧。 蔡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 器乐团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 李克勤红日， 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 陈慧琳三秒钟，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梁静茹宁夏， 宁静的夏天。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 我不是不爱你。 苏芮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邓丽君想你， 想 强，偏偏喜欢你。 偏偏痴心想见你。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樊同舟的欢颜和谢霆锋演唱的给天使看的戏。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回忆如梦如幻如真，心情我声低那是个啦啦啦。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只要你的欢颜笑语淡落在漫漫长途有所依。飘落着冷冷清怀念，如梦如幻如真，心情我深的那是个啦啦啦。只要你轻轻一笑，小雨般落在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这人间做给天使看的戏，我相信飞檐走壁的特技比不起靠真实没有大不懂的心。你练习喜怒哀乐的眼睛了不起，从你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告诉你不想一个人开始，你会否告诉我你会一样去努力。从无暇到爱情，只要投入就美丽。来约定在这人间做给天使看的戏，我相信飞檐走壁的特技比不起靠真挚没有大不懂的心。不清，从你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啦啦啦啦啦啦，坚持做一切好戏。啦啦啦啦啦啦，坚持趁我们还年轻。了不起，从你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啦啦啦啦啦啦，坚持做一切好戏。啦啦啦啦啦啦，坚持趁我们还年轻。

前许过的愿。花火柴的女孩，想把她爱过的人看个明白，受没受过伤害，懂不懂把爱拿了以后还要还。花火柴的女孩，看清她爱过的人更是个小孩，不曾一起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眼里的色彩看完他就离开。想把他爱过的人看个明白，受没受过伤害，懂不懂把爱拿了以后还要还。花火柴的女孩，才看清他爱过的人更是个小孩，不曾为谁牵挂，不敢答应未来，把你眼里的色彩看完他。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牵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幸福才不枉费我 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地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这是一首施爱敏演唱的《比我幸福》，继续来听孙楠、韩红共同演唱的《美丽的神话》，这是电影《神话》当中的主题歌。稍后下一时段，我们将继续欣赏的经典老歌有张浩哲《恰恰》和曼波 ，S.H.E 的《美丽新世界》，潘玮柏《神武不二》，蔡琴的老歌《明月几时有》，信乐团《死了都要爱》，张柏芝《忘了忘不了》。我是于允，稍后下一时段继续邀请您来听老歌。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熟悉的

家我爱漫步，各有各的快乐，良夜苦短，爱人难寻，为何还蹉跎？我说算了吧，我说忘了吧，留恋什么？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张浩哲演唱的《恰恰和慢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继续来听 SHE 演唱的《美丽新世界》和潘玮柏的老歌《神武啊》。 应该学习 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黄昏后， 黄昏后。 是蔡琴演唱的《明月几时有》，继续来听台湾摇滚乐队信乐团2002年演唱的歌曲《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不离离弃弃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宇宙会变心爱在 啊，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开怀就怕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死了都要爱，不离离弃弃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宇宙会变心还在。 这一时段千年阙歌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柏芝的老歌《忘了忘不了》。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田震的《38.5度》，范玮琪《那些花儿》，李克勤《红日》，陈慧琳《三秒钟》，陈奕迅《三个人的探戈》，梁静茹《宁夏》。我是于允，稍后下一时段继续邀请您来听老歌。 你离开了我，我把心留给寂寞，我以为这样是种解脱。我在等什么？没有过新的生活，想念你是最大折磨。闭上眼睛听见你呼吸，我一个人孤独住在对你的回忆，自己伤痕忘不了，失去比得不到更残忍，我不能不承认是你的拥抱更深，我失去了你才为别人奋不顾身。

是由李克勤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1992年推出，多年以来传唱不衰，成为经典。 来机会，

前，离开我的视线。曾说过走到永远，已经收回了一切，没什么值得留恋。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 就是你的心上 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 我只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 这首诗你的诗上 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 我只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这首陈慧琳的老歌《三秒钟》，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三个人的探戈》。 大厅并未因三人局促，满的或是这首圆舞曲，无聊得他一说你我唱着答复，提议这天的节目。什么玩具可三人共享，情感涉及情意仍自然流畅，这三角同盟游戏大半场，结局却不敢继续想，有演皆三我们从未讲过，时候到该分拆吗？一个还想流汗学探戈，一个乐于配合行前收获，一个只好唱歌，独身人士在探戈，需要什么模糊才能没有人错，人人亦投入到像拍拖，你们再挤开我，可是要我拍过，早隐藏什么才可这样和谐合拍地探戈，这现场明明播三拍歌谣，却再跳出火烂效果，你一生我原来是一个，忘掉了通知我吗？一个还想留学探戈，一个乐意配合行前收获，一个只好唱歌，三个独身人士在探戈，需要什么舞步才能没有人错，人人亦投入到像拍拖，你们再挤开我，可是要我拍过，一个还想留学探戈，一个乐于配合行前收获，一个只好唱歌，一个不可能力又遇阻，一对被牵制就全盘逆错，三个刚刚太多，三个若果同步学探戈，可有什么舞步能容纳你和我，同时地位着转不逼走我，三人能维持平衡地漫舞轻，

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我是云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老歌《我不是不爱你》，继续来听苏芮在1988年推出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德伟演唱的《钟爱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接下来我们将欣赏的是陈淑桦在1995年推出的一首歌《秋意上心头》和邓丽君的老歌《想你》。 火焰熊熊燃烧以后，除了灰烬还能留下什么？情意愁浓热烈是注定要住 去，情已过去，风轻如风雨，多少歌声，多少小雨留在我心里。 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明早五点到七点，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名曲：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我想着一儿在你的荷塘， 张国荣、当年情， 拥着你， 邓丽君、忘记他， 梦给他， 黎明、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高兴之中愿给你激动，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千年的 演唱的再见一时泪， 情人令我困于，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张学友轻抚你的脸， 不得不改心， 齐秦火车快开， 火车快开， 王杰我要飞， 我要飞， 潘美辰你冷不冷， 冷不冷， 郑智化麻花辫子， 你那美丽的麻花， 庾澄庆整晚的音乐，蔡琴今宵多珍重， 啊今宵多珍重， 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我的悲伤， 苏芮优柔的执着， 该不该让我的顾虑解脱，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邰正宵千纸鹤， 我的心 的精彩老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